去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竹梅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回击。

想在河边，我终于被提醒，我这首未失的是注定，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，跑步应该是这笔也是不敢进，公园里张力的回应在漫天飞行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春来的花季凋零，午夜在树枝上诡异的很安静，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想不到你，日间冰冷的回忆走过的走过的生命，爱是种平凡无奇，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，为你弹这首安的夜曲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事的很好听，手在键盘敲钢琴，我给的思念很小心，你埋葬的地方就有你，为你弹这首安的夜曲，记得我失去的爱情，光下弹琴，对你心跳的感应还是如此温热情景，怀念你那心动的声音， 走到雨林路的尽头。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是否有缘，很相依。